好啦，翻翻嚟日本特旅行斗知识环节。 啊，发觉原来啱啱，如果讲紧酒店，要讲翻呢样嘢先，系呢样嘢咧，反而好似华文未听过有人讲。我睇翻啲老美嗰啲介绍去日本嗰啲嘢咧，就反而就多比较多会睇呢样嘢。日本好干净，但系一样嘢，日本街头唔使旨意揾垃圾桶。呢样嘢就嗱，我讲翻先，因为我今次去喺和歌山嗰次咧，系因为和歌山城，你知啦，佢哋嗰啲城即系大嗰啲城，有仲有嗰嘢，即系整咗个天守阁嗰啲咧，嗰啲城咧，隔篱咧通常会有个烂泥咩球场嗰啲，佢哋通常周六日会有啲event 喺度搞噶嘛，即系好似搞个庙会有啲喺度卖即卖店咁样，有见到有人喺度卖嘢食，见到因为嗰日热啦，有人买雪糕，跟住嗰个阿叔其实同我差，应该而家就应该六七十啦。跟住佢话突然间佢喂有冇垃圾桶？边度垃圾桶？边度垃圾桶？广东话嚟， 咩呀？呢样嘢真嘅，日本人 边啊？俾讲埋先，边有广东？边有垃圾桶？佢周围想跑啦，跟住好大声咁讲，你知有啲跟住个隔篱，我行过，我唔抵得，同佢应该同个仔同佢就冇垃圾桶嘅，日本自己拎翻去啦。我得嘅，佢应该都突然吓，点解佢突然间有个广东话嘅人同佢讲嘢？ 嗱，呢样嘢咧，首先就系日本人本身就冇香港人咁中随家食嘢习惯嘅， 或者 唔系啊，就算系因为喺个好似庙会发嚟，都唔未必 庙会唔系庙会咧， 庙会就会有 佢有个专业地方俾抌垃圾嘅，即系如果系佢 行过少少就冇噶啦。 系啊， 庙会或者一啲好明显系坐低食。有叫做擺咗攤食嘢嘅地方， 係啦， 即係話係 通常就會有垃圾桶嘅， 有特質嘅垃圾桶俾擺嘢嘅， 包嘅，唔係老鳳嘅， 唔係老鳳嘅， 因為嗱，我喺仙台呢次，我睇龍英嗰個位咧，其實佢成個場乜都冇嘅，係嗰棵櫻花，跟住下邊半有條村，真係村嚟嘅，有人住嘅村口有个叫做市集咁嘅嘢，有嘢食嘅啫。嗰度都冇垃圾桶，我哋食完啲嘢点算咧？真系俾翻铺头嘅，铺头帮我哋抌嘅。 啊，系啊，日本系可以咁，因为佢食雪糕咧，你知道日本嗰个自助嗰啲自贩机嗰个机咧，周围都有噶嘛。嗰阵佢食雪糕咧，跟住咪一句冇噶，你自己带翻酒店啦。 嗱，反过来垃圾桶会系咩情况见到咧？有巡游 啊，嗰啲 有马拉松， 那嗰啲 嗰啲沿途咧就可能会额外帮你摆垃圾桶， 嗰啲系 event 用咯。 event 有 event 喺啲街度咧，佢个嗰 可能会有 个大屋会摆垃圾桶，可能预你用。 都系讲唔包噶，啱啱唔包噶。我二月嗰阵时系喺有个祭典经过，结果其实我都唔发觉附近有垃圾桶啊。 嗱，但系喺条街上，基本上大都市啦，因为地方唔好话地方都市啊，你行远少少都已经一定冇嘅。大都市仲要系市中心或者叫做商业区多。头先我哋提过有自贩机、有汽水机嘅地方，嗰度就容易会有垃圾桶，但系都预你净系攞嚟抌罐抌樽嘅啫。 系啦。因为我发觉近年连嗰啲俾你都开始少啦， 都开始少啊！ 俾你掉啦，樽掉汽水，掉汽水樽都少啦，都开始少啦，甚至系连到以前应该都有嘅JR 站入边嗰部即系啲汽水樽回收机咧，回收桶咧，都可唔可以都唔系好夹眼有啦？ 啲嗱车站嘅垃圾桶咧，因为真系前几年啲所谓防范恐怖分子咧，防范空袭咧就收咗好多嘅，其实冇拎翻出嚟嘅。 反而即系嗰啲砖，即系反而真系反而细站嗰啲喺地，即系喺你坐即系嗰张凳隔篱咧，会有几个箱 咯， 嗰啲 咯， 会咪报纸。可以垃圾胶樽咁 样， 得嗰啲咋？ 因为而家其实 再唔系就系七仔啦。你 嗱， 唯一掉七仔 咧，车站咧，应该讲喺日本想搵垃圾桶咧，最简单方法就系便利店。便利店嘅话咧，就是、车站或者有机会，除咗呢两个地方之外咧， 你 放弃啦。 你搵酒店啦， 放弃啦。 而家连 即系所以讲，便利店都唔系保证有啊，而家，因为以往嗱，便利店可能够大间，佢门口咪冻喺度嘅。 有地方俾你食熟食嗰啲位咧，就一定有嘅。 系啦，如果佢卖熟食就通常有嘅。 但系有啲细嗰啲咧，就唔谂地。 本身细铺啊，或者门面已经窄咧，佢摄唔到，摄唔到个垃圾桶喺度咧，佢唔摆噶。 嗰啲就算啦，嗰啲就冇计啦，嗰啲真系拎翻去，拎翻 酒店啦。 嗱，但系一样嘢就系、是、呢、這个咧，觉得真系。其他嗰啲都算啦，但系你知香港好中意饮汽水噶啦，就算唔系我自己都会啦，跌十 yen 最好去处噶啦。 咁基本上唔好话唔好话香港人啦，你系喺得大城市十个有十八个都走去汽水机揿支嘢饮噶啦，点都 我每日都饮支茶，饮支咖啡啦，嗰啲见到啲奇呢嘢就揿就买嚟揿下。 基本上汽水机嗰啲实点都有买咗两支酒嘅， 但系跟住总之 街道。 一日就肯定好多好多汽水，好多 咁有几个樽 胶樽噶，即系一堆胶樽噶。呢啲点样咧？其实而家咧，我唔知系咪间间酒店都系，但系我会当间间酒店都系噶啦。嗰啲胶樽摆晒喺度啦，你唔使抌啦，你唔好抌垃圾桶，唔使抌，唔好抌落酒店嗰个细细纸纸箩度啊，唔好添啦。你最多系喺厕所冲一冲佢，摆喺度够噶啦，等佢自己收啦。因为你掉嗰度佢就更烦。佢都拎出嚟慢慢逐件，佢因为其实啊，一支一个胶樽其实系三种唔同嘅胶嚟分开回收噶，包装纸、盖同埋个樽身系三种唔同嘅回收品嚟噶，香港人唔识噶。 不过算啦，基本上你讲啲嘢咧，香港就 系 唔 系。唔系啊，我意思就是、你唔需要你分啊，你自己搵水攞一攞摆喺度等 佢。佢搞得噶啦， 等佢搞算啦，唔好烦，你唔好烦佢啊！点翻转？ 或者衰啲讲，你做一个唔系太整洁嘅旅客，你啲垃圾就摆喺台面，佢帮你执啦。 系啦， 其实反而就我反而觉得佢哋唔会太介意。 介意 酒店系预咗嘅，依家酒店 预咗噶，预咗嘅。你唔好烧，你唔好搞到你啲床单又烧啊，又好多豉油渍嗰啲。 唔系你唔搞。污糟啲家私咧，其实佢唔睬你嘅， 唔会太大问题嘅。 即系冇你冇喺个水煲里面煲鸡汤就得噶啦。 当然啦， 咁离谱嘅嘢就系， 太离谱啦。 日本咧，酒店就算最平嘅酒店咧，都有水煲嘅，俾煲茶冲茶嘅。 唔系有留意，酒嗰热水煲嗰啲咧，你真系要睇你酒店，真系睇你。 有啲系借嘅，唔系 要去下边， 有借嘅系啦，有借嘅。但系通常咧，如果似样少少都会包埋嘅，有个好简单嗰啲小细煲仔，煲几百 g 俾冲杯面嘅， 一捏到。 所以咧，我去新加坡 就一捏咯， 通常到啦， 我咧通常咧去新加坡咧， 够你碗杯面。 我摆两个杯面摆喺度，以防夜晚肚饿。 或者如果好似有啲再平啲嗰啲，即系成间房净系得个电视咁嗰啲咧，你下边有大厅俾佢嗰啲咧。即系嗰啲真系商务酒店咧，嗰啲咧，嗰啲你咪落下边大厅度住煲咯。 系啊， 有啲嗰啲甚至有啲可以成个俾有晒炉头有俾你自己喺度煮牛排都用得添，见过人煮添啦，我都。 咁啊，个夸张啲，不过依 家有啊，有噶有噶，因为嗰啲咧，可能随时一次过咧就要住三日嗰啲，真系商务用嗰啲。 嗰啲我以前都住过。 我住富士山，喂上富士山嗰次嗰类嗰啲酒店啫，咪系。即系嗰啲真系商务噶，嗰啲可以好平噶。 嗰啲要你煮嘢嘅啫。 因为嗰啲好平噶，我同 NS 去大阪嗰次就系一间，你谂下啦，去大阪动物园前啊，一晚啊，两个间房两个人啊，其实唔使300蚊啊，港币。你话其实几平啊？仲要住大阪，仲要动物园前，其实好近市区市中心嚟嘅啫嘛。 市中心嚟噶， 中心啊，都系300蚊左右啫嘛，两个人啊，系一间一晚啊，两个人啊，300蚊就。哇！你喎，嗰啲酒店其實可以好便宜，你300蚊啊，你東環你一晚啊，邊得唔得？梗唔得啦，400蚊以上啦，係嘛？ 東環而家6000一晚，6700東京嘅係最平啦。東京如果想揾次咧，酒店東環6700，即係大約係400蚊，300蚊，差唔多啦，呢個價錢。就算六算啊，6300都49歲啫嘛，呢個價錢 OK 啦。以東環大佬仲有早餐，仲想點啊？ 係咯。 咁啊，呢個得而家嗱，跟住講翻啦。都系讲紧食， 顺便讲埋有一样嘢嘅，即系所而家我唔知其实再平酒店，但系一般嚟讲咧，懒系悭钱酒店咧，通常都门口有插卡嘅。嗰啲插卡咧，系我印象中系东环咁屎忽鬼咧，嗰张卡里面有埋晶片，你一定要插佢张电子门卡先得嘅。而绝大部分咧，基本上咧，你就嚟插张卡落，之后身份证好咧。 就 求其揾嘢遮住咗佢入边嗰个 sensor 就开咗。 有电嘅啦， 顶住个 sensor 因为咧，你通常有时离开房你又去买嘢啦，嗱咁又咁插，咁插翻出尿袋啫嘛。佢走断咗电，插尿袋啫。 嗱呢样嘢就其实冇问题嘅，有大部分都冇问题嘅。就算你掹咗个张卡咧，都冇问题嘅，因为有一个写明咧系插电用咧，基本上咧唔会断电嘅嗰个。 你好先进噶呢个，因为唔系嘅， 新啲先， 新啲系嘅， 有嘅。其实而家有啲你睇清楚，有噶，会噶，冇问题。 东华系冇噶，东华即系全部断晒电，有街啊。 东华系咁啊。 东华记住，东华系可以好好嗨。 唔系，佢系基本上系好啊，但系佢哋啲连锁系喺边度偷啊？佢哋嗰啲偷京坑，唔系呢啲地方。 有时你离开就 啫嘛。 唔系，而家好多酒店开始噶啦。基本上咧，你同佢讲唔使慢慢。做唔使日日做清洁咯， 佢平一百 yen 俾你，或者系俾 bonus 你，睇你。 例如每人俾支水你饮， 水唔使啊！日本酒你记住，嗱呢样 真。Upper 调翻转，佢就摆明居马噶。 系啊， 因为我呢次住两间 Upper 都系佢贴晒纸话，喂，我唔系日日执房噶。 佢可以唔系嗱，如果你需要执房，你喺门口贴张贴翻张纸啦。 你要执房咧，你挂翻个牌仔出嚟。 但系就系一定系嘅，三日一定会做一次嘅。就算你话唔得，佢都会爆门。 佢数够三日就会爆你门。 一定爆门开始做一次嘅，系啦，佢讲明嘅。 啊，但系如果你想每日执咧，你要自己挂定牌。 系啦，佢就会帮你执嘅。其实呢啲讲得好清楚嘅。只不过咧，你有好多人就唔会理嘅，唔留意。 仲有一样嘢，呢样嘢香港人会比较比较唔习惯咧，就系日本水龙水咧，一般就开始咁饮嘅。即系话咧，你其实理论上咧， 唔使 你系可以直接就喺厕所里面咧，攞个水龙头咧水咧就咁饮得嘅。 咁但系就香港 唔习惯咧， 唔习惯咯。 所以通常就咩咧？去便利店买咗两 买咗两 lift 买两 lift 嘅150 yen 到咁留翻 十八 yen 啫嘛， 未必话买两 lift 嘅，咪真系可能房有水煲咪煲一煲咯， 但系通常就咁饮得。 我都系买嗱，我同你讲啊，其实你去便利店买嗰啲，基本上佢都系水油水落嚟嘅啫，其实都系嘅，只不过个心理问题。 唔系咁样嘢就 呢个心理问题嚟嘅。 而家有啲酒店头先都提噶，会你攞房嗰时佢房入边有水。有两支水， 阿婆咪咯， 阿婆咪，我知阿婆就好笑啊，两支酒嚟噶， 咁得啊？ 因为我嗰日攞房，我之前嗰次喺边咧，有冇嘅？有冇你嗰间？攞房嗰时，跟住个妹同我搞掂晒手续之后，因为我家姐唔识啊嘛，佢用翻传统手法咁俾 passport 搞啦，佢费事咩烦？跟住佢话我哋有收翻 layer 俾你，跟住咧佢喺后台拎两支酒，拎两支 vodka 出，嗰啲absolute vodka 咁嗰啲嘢出。 即系佢应该系唔系第一次去好多次。 唔系， 但系竟 第一次 book 噶， 第一次 book 固然 即系咁样， 讲第一次 book 噶。 啊，可能就而家唔知你第几次第几个第一个客啊嗰啲。 我家姐唔饮酒嘛，我老细想知自己翻去 park 咯。房反而冇水，嗰次房反而冇水。 因为日本香港人习惯咗就咩，香港香水唔饮得噶嘛，唔可以直咁饮噶嘛，但日本系得嘅。 嗱，不过心理即系你系你自己系煲水啊，定系买？ 二来而家因为尤其阿帕或者东华呢啲商务咧，佢本身个水龙头可以校水温咧，直接喺个水龙头校咧，你担心嘅咪校热水咯。 我觉得如果你担心嘅，你 唔系而家冻水，因为冻水佢唔经嗰个水机嘅话咧，系干净啲嘅。 系， 不过仲唔重要？唔系，通常咧点解买蒸馏水就系咩？有成支百雪柜度雪， 你雪到嘛？ 雪到嘛？你咁我有时之后有，因为你习惯咗饮到冰水嘅话咧，你把雪柜雪啊嘛。 因为而家我有时个问题系咩噶？酒店唔系酒店冇杯俾你嘅。 啊，而家未必有啦，而家反而 酒店有朗人口朗口中，但系冇饮水杯。 通常就要咩？我就知咁吹。 咩嗱？有一样嘢，但系由而家嗰啲小真系，而家嗰啲雪柜咧。你麻烦你啊， 要开嘅， 要开嘅，要自己开 嘅， 系啊，以前唔系噶，而家嗰啲要自己开噶， 悭电啊嘛， 而家要自己开啊，要开 open， 如果唔系咧，你就 仲有 摆 几耐都 嗱，仲有一样嘢就睇嗱，有 咪啊？你个水仲算啦，好多人你知啦， 买 雪糕啊，你啲七仔而家日本啲 friend 啲七仔嗰雪糕嗰啲甜品几捻好食噶啦， 哇！嗰啲呢个又唔关事嘅， 嗰啲嘅话你唔买雪糕 唔会啊，我惯常，因为 即刻搞掂，即刻拍啊嘛， 真系因为有。我咁耐，其实我第一次去日本到而家咁多年咧，住亲酒店附近啲 seven 都唔系咁近咧，即系点都行五分，即系 近都要行两三分钟嗰只咧，我不如行行住食好过啊！行住食咪行到翻酒店咪喺酒店等。 咁我都几， 所以我好少雪嘅，我好少雪就 雪糕。我几次例如 Iron Set 啊，例如嗰啲咧，通常都系行两步，街头街尾就有。 所以最近嗰次就系今次喺仙台站北，仙台。围住仙台有两间 APA 嘅，我应该系北边嗰间，佢就由楼下有间 Lawson， 嗰间就真系最近啦已经。 我就特别，因为我依轮咧就系咩咧，去三大啲，总之就咩，附近就可以便利店，所有杯全部买晒翻嚟， 系， 然后就逐又一直摆雪柜就算，就食两杯啦，咁咧就雪柜要开，要记住雪柜开。唔开嘅话要 着， 要记住着啊！着呢样嘢真系有。 着个雪柜。嗱，仲系仲有一样嘢，呢样嘢头先冇提嘅就系、是、一嗱、啊，就算平价酒店都好，日本酒店咧系有供应睡衣嘅。Yukata， 因为佢有嘢俾吸住啦。入如果东华咧就喺东华咧就记住喺大堂攞。如果咧喺 APA 咧就会摆只房里面嘅，有件俾着笠住嘅。 APA 系你攞房嗰时候房有一件， 系啦， 跟住每次执房佢就同你换一件。 一套嘢仲分仲有 APA 好 APA 咧好仔细，上面一件嘢冚住嘅，佢跟住咧就里面仲有一件又又系分开两 part 嘅， 两节噶， 上外面冚住嗰件咧系冇袋，就系本人嗰只啦，就系嗰个袖里面咧其实系冻袋嘅，手袖嘅个袋嘅，就跟住再跟住要抱两件嘅。但一般嚟讲，如果东华嗰件咧，就咩喺大堂自己攞，同埋而家系嘅，以前咧好，而家好多酒店都系噶啦，就系、是、咩大堂有个柜位俾你牙刷啊，嘢自己喺自己执，房唔摆噶啦。 牙刷同埋苏跑， 剃须刀， 牙刷、苏跑一啲 treatment， 即系啲特殊少少嘅就会喺嗰度啦。 啲个人卫生嘅， 基本上咧，你 check in 嗰阵时咧会俾你免费一次，免费攞 房，房可能攞房， 免费攞， 唔系攞房嗰刻房可能有一份， 一日自己攞， 未必有一份噶，系真系佢睇酒店嘅， 或者系直接 喺 门口自己 攞， 因为咁样但有啲人唔需要噶嘛，即系嚟话牙膏咁样，嗰支真牙膏其实可以用三四日噶，咁你冇必要， 或者有啲人中意自己喺七仔攞支牙刷牙膏， 系啊，咁你 我呢啲系 啱嘅。因为 我啲咁自己带剃刀嘅，咁唔 系咯， 即系咁样我带苏跑嘅话唔需要剃刀啊，因为啱嘅，我觉得系因为环保同埋冇嘥咗嘢。 反而佢哋 系啊，调翻转啊，因为以前你就咁摆房咧，试过好多系攞走咗噶， 嘥咪嘥咗嘢，唔就嘥咗佢咯，变咗就 你唔用，你唔用还留去下一个啊嘛，攞走咗，即系唔系话你用完抌咗落垃圾桶，即系厕所通常有个垃圾桶仔噶嘛， 系啊， 你抌呢啲噶嘛。 啊！ 有时系有啲稀客系佢连佢唔用话唔用，佢会攞走啊！ 反而其实佢都唔夹，其实就唔系真系 喺成本上佢哋唔 care。 其实唔系真系 care， 只不过就系觉得结果你横掂你都唔用，我唔摆咯，算咁样咯。 变咗你要先攞， 你系啦， 好计啲。 佢哋每其实咧，佢哋每日咧，就算你唔使做 room service， 你就唔使清洁咧，佢会挂一啲新嘅毛巾喺门口啊嘛。 系一定要嘅，一 样 嘢。 佢都会摆支即系。摆支牙膏喺度噶， 我 会有噶，阿爸有噶， 阿爸冇带 噶。呢次咪咯，我阿爸呢次其实我每日我每次出完房出房，佢哋执啱啱佢哋执紧房嘅啫。我出房嘅时候佢哋执紧房喺隔篱，佢哋执完房佢哋自动挂一袋喺我门口嘅。 系啊，你唔使执房，佢就挂喺门口噶。然之后咧，佢入边咧 系 会有牙膏噶。 毛巾牙 膏，因为咧佢如果系大澡堂嘅话咧，佢 嘅 毛巾系唔该自己喺房攞住毛巾。 大澡堂咧就要自己跟啦， 一定要啊！ 大澡堂系攞翻房毛巾去嘅。 系啦，通常都系嘅。 但嗰啲洗头水嗰啲嘢就澡堂有嘅，放心。 其实咧，我会觉得咧，你带自己个你牙膏牙刷嗰啲咧，会系你攞住一份咯。你自己七仔嗰啲啦，一次十日有排你用啦，嗰支一千蚊仔，嗰啲唔係啊，因為有 買支細嘅咯。係 啊，因為有啲人有一樣嘢就係就由冬天嗰啲冇問題啦，夏天嗰陣時咧咁樣咁容易成身汗嘅話咧，例如你去啲網吧度沖個涼咧，擦個牙，清下身個手咪，或者有啲玩通宵啊、紅眼症嗰啲咪嗰啲玩法咯。你最好就係第一支喺身自己用，咁你自己還是又買咗支要用嘅話，你唔好用佢嗰啲啦，係咪先？你知講真，其實嗰啲真係唔係好靚嘅，嗰啲牙膏牙刷 最 cheap 嗰啲嚟嘅。 係啊，你就算喺七仔嗰啲一千蚊樓下嗰套牙膏牙刷 set 都靚過佢好多。 真係靚好多。 咁唔同嘅大佬，依酒店俾嘅嘢係咁嘅啦。 唔係咁講，唔講呢樣嘢啦。咁講翻就係哇，嘢正呢個真係呢樣，我覺得係對好多人講都覺得我哋係即係好懷疑點解我哋咁少中伏嘅食嘢啊？點樣揀酒？點樣揀食肆啊？我觉得好多人都觉得哇，点解你哋揾拣都咁多好嘢食 嘅？绝大部分人咧就好似我哋嘅 RB 咁样咧，就咩去到你做咩？佢食即系食当地日本嘢，跟住食好嘢噶啦。冇食我唔食 cheap 嘢嘅，我哋唔去连锁店嘅。当然有依人，但系咧，如果我 RB 冇咁夸张。 但对于我依一支工去日本就咩啊？夜晚十点钟睇演唱会啦，我睇演唱会十点钟去到，翻去大井町附近。 廿十夜晚十点嗰啲咧，咁我 都删晒。咁最简单方法就系、是、老板。冇饭， 唔系24 老麦咪老麦咯， 24老麦24嘅连锁铺头 系啦， 或者24。 首先咁讲翻，连锁铺头就真系包礼用嘅，或者去到夜晚十点几、十二点啲人冇得拣噶啦， 冇得拣， 冇得拣嗰啲啊，咁啊，松屋客金 Sukiya 嗰啲系嗰几间噶啦，吉仔好少24。 日本吉仔是少24嘅， 系 Sukiya 多嘅啫，松屋都好少， 松屋多，松屋廿四小时噶。 松屋就依家少咗铺，因为其实变咗拉匀嚟睇，少咗。 系啦，而 Sukiya 稳 西式就算啦，西式就唔使旨意有廿四啦，好廿四我都好似老麦都冇乜点样廿四。 日本唔兴啦， 唔兴。 日本廿四老麦系真系市中心嗰啲先会咯。 系啦，嗰几间嗱，唔好讲呢啲大家识噶啦。冇底冇计都要食啊！我自己咁样嗱，香港我就算你香港乜都冇，你都要挨老乜噶啦，系咪先？嗱咁讲咧，而系有一样嘢，我自己有个心得嘅，就系、是、首先我去日本咧，我系尽量唔拣西餐食嘅，除咗你想试一下一啲只有日本有嘅西餐，即系例如拿破里糖。拿破里糖好多人唔明唔知噶，拿破里糖唔系外国货嚟噶，系日本原创噶拿破里糖。是日本原创的，但是你成日见到日本嗰，你睇下 touch 咧，好 touch H2 啊嗰几间嗰 系。冇话 touch 同 H2 啦，你基本上你买所谓日式西餐十之八个都咪铺零俾你嘅。 系啊，嗱呢样嘢其实 晒西嚟食到你呕啊。 系啊，唔系啦，我除咗你想食啊铺零糖啊嗰啲嘢之外咧，或者我去食意大利餐，去食意大利餐厅嗰间意大利餐啊，嗰啲，即系你去对嗰啲特别原因之外咧，我唔会拣西日，我去日本通常我唔会拣西餐嘅。点解咧？唔系因为日本冇好西餐食，而一样嘢调翻转，香港其实西餐嘅水准实在系好高，你要揾到喺香港要揾到好嘅西餐唔难啊。调翻转咁讲啊，变咗就系、是、你香港都咁容易揾到好食。点解要去日本揾食食？同埋真系我咁讲啊，反而日本二三千英，但系似样嘅西餐，其实调翻转，我就系未试过好，未冇讲俾你听咋。我唔系觉得，即系又唔系真系好唔好食嗰只咯，但系值得去介绍俾人嘅，又未即系完全冇去到值得讲俾人听话呢间点样点样，未去根本唔系食完就算嗰只变咗。反而就一样嘢，第一我嘅第一宗旨。尽量唔拣西餐呢样嘢，系因为香港嘅西餐好食。另外啦，第二呢样嘢，香港人就应该就好少可有呢个谂法嘅。去日本唔好拣放题，你见到放题调翻转唔走啊？唔该， 日本人放题其实唔好食嘅。嗱，例外， 就算酒店嘅放题，早餐例外啦，早餐另计， 酒店早餐放题， 唔系酒店早餐放题，嗰啲其实调翻转，嗰啲系用嚟食早餐嘅啫，唔系打餐嘅，俾你食，俾你填饱个肚，有嘢食嘅啫。但系晏昼啊，夜晚嗰啲 出去食， 出去食嘅咧，如果你见到佢系放题，普通放题就咩烧肉放题啊，嗰啲咧，算啦，走啦。基本上，唔会特即系唔会好，唔会出色噶。你话食即系唔会太差又真一定嘅，但系你会觉得 差极有谱， 差极有个谱嘅，但系就 唔会特别好食， 唔会特又唔会好食咯，即系变咗系好似香港统一套嗰个感觉咯。 因为嗱系其实嗱，如果日本嚟嘅，你最常见放题烧肉啦， 烧肉啦，烧肉 放题啦，烧肉放题其实同你香港食差唔多嘅啫。 系啊。 都是那些。 是平过香港是真的。 钱是会价钱会平过的，但是食的东西其实不会真 的。因为如果你要食得放题，你不是你食得 Zero 的食好少少啦。 真的啦。 比少少啦。不是因为反转这么讲啊。如果你不是真的去到食七咁食的话呢，日本有一样东西的。日本它的 course 或者个 set 呢，其实同你食方体呢，即是个价，你食一你单点个价呢，唔会差得过你食方体㗎。至少嗰个食嗰个飲食体验啊。 应该咁讲呢，日本本身佢食方体嘅文化就唔系好高。所以呢佢嘅方体其实就麻麻嚟 嘅。係啦，日本方体文化唔高。香港冇方体嘅文化好高。又系同头先同西餐个价 或者系方体呢样嘢喺我哋眼中啦。即系香港人眼中或者香港食开呢就系食嘅。 拆的 填饱个肚嘅，填饱唔系填爆个肚嘅， 系啦系啦系啦。 但系日本其实如果你话放题，其实如果日本人放题放得最狠咧，一定系饮酒、 酒水、 饮嘢、 饮 佢就咩就放题。 但系当嗱，但系调翻转啦，头先讲咧放题嘅呢样嘢，我唔包嘅，个居酒我就唔包嘅。其实就唔系包嘅， 唔系，跟住居酒其实好少真系放， 好少放题嘅，好少放题 嘅。只不过佢拉匀条数，佢你饮多啲酒，佢唔会蚀太多啫。 系啦，通常就酒类放题， 酒会可能一个价，饮， 系啦又饮，又饮。 但系你嗌食咧就照单计， 照单计，照单计。中 间就啤酒饮得几多啊？ 咪咯，你饮得几多？ 嗱，香港人就系咗， 你一扎， 日本人就另计啊。 唔好话，唔好话系咪酒豪，唔好话你系咪酒豪。讲真，你坐得低喺间酒居酒屋，我当你2000 yen 啤酒放题，你饮得四杯，你饮得四扎，你都开始顶唔顺噶啦。 系， 有乜就去厕所啊！你要 真系屙噶啦。 咩？同埋其实日本嗰啲话呢啲放题啫，只不过佢哋系坐系 social 三个钟咁啫嘛。 佢要你塞，佢俾你坐低食嘢嘥时间。 所以其实我就见嗰啲日本人咧，真系咧一坐低咧一扎，即系一杯一大杯，跟住之后咧。其实呢三杯左右嘅咋。一杯一嚟坐低吹咗一杯先。跟住呢一路傾一路食一杯。跟住走差唔多走呢再吹一杯咁样嘅。通常都系其实佢哋都系三四杯嘅都系。其实都系同佢嗰个价钱差唔多。 拉得匀嘅。 拉得匀嘅其实差唔多咋。真系会吹得好夸张嗰啲其实唔系真系咁多嘅。 反而话喂真系某啲兼密嘅。可能我先后台同阿超金提过大阪嗰间一 yen 饮一 yen 饮酒。但佢真係要你嗌食㗎嘛。 唔係即 係。你計返咪喺返度囉。 你講嗰個咪即係好似嗰啲一蚊咩豆香 一蚊雞 嗰啲。 嗰啲 friend 囉。 嗰啲佢唔知道賣幾多先俾你一蚊雞㗎嘛。定係一個餐只係俾你一蚊雞。 唔係佢要你嗌嘢食，唔可以齋嗌佢個一蚊酒。 係囉嗰類㗎嘛。其實佢拉返埋。但係真係我咁講嘅。如果係食嘅話呢，尤其是你去旅行你需要嘅係體驗。好嘅體驗。单点嘅体验肯定，我个人真系咁讲，肯定比你食放题嘅体验好好多。 当然啦。 但系实在你要似样嘅放题，你都四五千嘅。 除非你话喂，真系我唔系话食嘅体验定乜嘢，而系嗰刻喂，可能我四五条友，即系喂一班 friend 去紧旅行，嗰刻真系想查一餐嘅。咁咪 OK 囉。 咁嗰啲就另一计囉。嗰啲就另一计。 你係要求你差一餐嗰下过瘾，而 instead of 食得好唔好嘅咁咪再讲。 咁同埋真係咁讲啦，有返咁上下嘅放题都三四千 yen。咁你三四千你知日本三四千 cost。坐定食个 set 好 过啦。食个 set 好落好多正嘢食啦，三四千 yen 已经好多好嘢食嘅啦。就算你是烧肉你三四千 yen 食屎啲 都好正噶啦，都好食噶啦。 你牛角啊，千五一个定食期都饱噶啦，十几块又好饱噶啦已经。 唔系，其实嗰啲肉都唔系差噶， 靓价 系好过你，一定好过你食放题嗰啲肉。我可以咁讲，即系所以其实咧，放题就唔好啦。就算系酒店放题，大酒店放题都唔好，都唔系根本真系好对比。我睇啲人嗰啲。KOL 讲嘅咧，其实啲酒店放题咧，咪睇得好靓嘅，佢拍出嚟嗰啲片，嗰啲位都，但系佢话食菜咧，其实都冇分别，冇乜特别嘅啫。 你同你香港食自助餐 冇乜分别，冇乜分别。但系其实可能嗰餐结果佢可能俾多五千 yen 噶，但系其实所以就系真系会讲，俾得三四千 yen 以上嘅话，食个 set 仲 你坐定定 食个 set 咯， 坐定喺间真系正经经嘅食肆食翻个 set， 其实个体验会。应用会好过你食放题，呢个系我第二个拣铺头嘅重点。第三个重点咧，就 系完全系真系呢个系个人嘅经验所得啦，呢个绝对经验所得嘅。就系一样嘢就系、是，如果间铺头种类越少，越应该食。如果间铺头啊，居酒屋除外啦，如果间铺头老年咁多酒嘅话，唔该酒头。嗱，居酒屋唔同嘅，因为居酒屋就系食小菜噶嘛，其实当你当系当小菜食噶嘛， 送酒 小菜小食噶嘛，所以嗰啲系另一，嗰啲系另计。 嗰啲就要多嘅， 嗰啲多嘅， 要多款嘅， 要多款嘅，即系你打冷嘅，净系得酸菜鱼，净系得酸菜，净系得蛋鸡嘅，梗系你唔会食啦，你至少都要生肠啦，系嘛？ 你去到间蛋唔系，你去到间打冷，你净系同你讲得生菜拼盘嘅，你会唔会坐低啊？ 就系唔会，但系如果你话日本嘅话咧，佢间铺都净得生菜拼盘，反而哇，我会食啊，我会。是啊， 唔系因为调翻转，有时就系、是、香港人对食肆嗰个 menu 个要求调翻转睇啊，就系、是、多得多嘢拣会正啊， 会多嘢拣会抵食，会好 食。但系其实你做食唔好话做唔做食肆啦，你食开饭都知道，哇睇住，你食开嘢嘅都知道，喂咁嗰间食肆本身专做一饭嘅咁。唔会差几好铺咯啩，系咪先？咁变咗你话喂，嗰间铺专门食某样嘢嘅，咁咪试下咯。 呢个其实就系等于佢像日本嗰种匠人精神。 因为嗱，我嗰次嗰间连锁嚟嘅，但系佢专系咩咧？专系做猪扒，斋埋猪扒，冇其他嘢噶啦，即系有冇饭嘅啫。嗰份猪扒几厚嘅啫， 几厚啊？唔同猪种啊， 冇、猪种啊，冇猪种添。 猪种都冇分啊？ 冇啊，一个种嘅咋。佢纯粹同你讲卖，你要卖几大块，同埋有冇饭，有冇 set， 跟唔跟饭，跟唔跟个蔬菜， 个 set 系咪个 set 系跟唔跟汤，跟唔跟嘢饮嗰啲嘅啫，吓都我试过，喂唔差噶、哦，嗰只猪系好食噶， 系啊，日本反而就 但系嗰间连锁店咯， 系啊，总之简单嚟讲，好似好出名啦，我唔知道其实你哋知唔出名啦。连雅婷啊， 连雅婷啊， 连雅婷啊，百年老店嚟噶，而家就嚟200年噶啦。连正一九嗰本《英大战》都有话到出嚟啊。连雅婷啊，我几不过十几年前我嗰次啊，嗰时都百几年噶，间铺头得四样嘢食噶咋，应该话两样，应该系三样，跟住加个汽水啊，嗰个汽水。 三样鸡 嘢。不过呢样嘢，不过问题就系、是、香港人就咩啊？越多越好，将越多花生越好。 越多嘢要去拣， 系啊，俾拣 啦。反而我就会觉得，即系好似另一间啦 ，Kimura 啦，京都嗰间食寿喜烧嘅，成间铺我都寿喜烧嘅咋， 冇噶啦。 香港人唔使谂啊，香港一定唔可以。对香港人嚟讲就咩啊？佢好多款俾我拣，又唔拣唔到。 要我有选择困难嘅。 系啊，最咁样，香港人系咁样嘅。 所以点嗱？反而我会发觉咧，你喺啲商场啊嗰啲铺头咧，就容易多嘢食嘅。咁但系嗰啲咧，除咗啲即系容易多款式啊，反而嗰啲咧 so far so good 啦，尤其即系连锁店嘅似好少少啊，唔系连锁店嗰啲真系可以好差嘅，真系可以好差嘅。 啊，仲有一样嘢咁就有样嘢讲平反就系、是、连锁店点解去啫？就系、是、你知道食啲咩嘢嘛？嗱，食极有好，你唔会话去到 佢有个 QC 啊， 同埋 佢有个 QC， 你嘅心理准备啊。你之后一啲又曾经问过啦，啲人话去麦当劳，去麦当劳之后话好去麦当劳啊？点解啫？就系、是。但知麦当劳有啲咩食啊嘛？ 你预计到麦当劳会俾啲咩你啊嘛？ 系啊，呢个先重点啊嘛！ 即系唔好话 menu 系乜嘢，而系嗰个连佢做到连锁，佢做到咁大，大家识嗰个 brand 嘅时候，你会 expect 到佢嗰个水准喺边啊嘛？ 啊，尤其可以唔系好特别讲究嘅，我又唔系话即系美食家就算咩，好简单就系、是、我去到 Commander， 我知道食啲咩嘢，我 知道咩料啦。 其实 Commander 嗰啲我觉得唔系特别好食咯， 唔系 OK 嘛？边有话好食啫？ 基本咯， 咁咩嗱？最重要食钱系咩？饱够大份啫嘛，啲嘢 地方坐啫嘛， 唔系有地方插电啊嘛， 系咯，有得坐啫嘛， 有地方快插电。 西西利亚咪系咁， 你西西利亚唔同啊，西西利亚特平啊，西西利亚系特别平嘅西餐啊。 其实都唔系以西餐嚟讲，佢系平， 佢平仲要系大件搭鬼，大件搭鬼食啊。 大唔大件再讲， 因为已经加咗价啊嘛。 当然唔系以嗰个价位嚟讲算大件嘅，喺嗰个价钱嚟讲算大件嘅，但系嗱香港唔得啦， 香港做唔到， 香港唔得啦。我喺日本嗰时，其实我最 buy 系乜嘢咧？佢个汽水吧嘅啫。 哦， 真系放题，因为饮到你呕，嗰样嘅嘢变咗。你话食嘢嗰度，哇，咩叫服唔服或者点咧？我自己有个睇法嘅， 包底食呢个连锁店就梗啦，包底啦， 包底啦。 但系嗱，连锁店做中心，如果大都市好明显嘅，连锁店做中心附近一啲小铺有冇人排队食晏时？食晏位有冇人排队？如果冇咧， 呢个其实香港一样嘅啫嘛，间铺多唔多人咯？ 系间铺或者多唔多人？因为有时，其实间铺未必话好要排队，但系佢即系唔系下爆啊，唔系坐满啊，但你望到都多人嘅噃，咁咧系可以谂下事嘅，可以去搏搏嘅。咁但系话喂，我晏昼唔多人，唔紧要，试下 tea time 多唔多人？因为佢唔同香港啊，香港好多 tea time 会落场嘛，食肆即系 tea time 嗰段时间唔开啊。 日本反而有好多 tea time 唔开，一系唔开，一开嗰啲就 因为嚟咗日本好多时就系、是我唔做，我未必做早餐，但系开午市一做到夜晚。 系有啲系咧，有啲 咁唔会落场嘅，中间冇落场嘅时候咧，你 tea time 咗唔排咧，就一个指标啦。 啊！ 如果有嗰啲好 tea time， 有开 tea time 有人食嗰啲， 都有人排咧， 嗰啲应该 OK 啦， 应该冇死错嘅， 应该冇死错啦，嗰啲就 吓、啊，因为嗱，喺老抽七月，七月有间又唔好话忍唔忍世嘅，其实你如果你想午餐楼嗰啲问咧，实应该都话到你听边间嘅啦，食拉面嘅，我几次过去咧，我晏昼去咧，基本上都未试过冇人排队，冇试过唔使排嘅。咁变咗系，因为我唔中意排队嘛， 啊， 或者而次次去亲见到条龙，我都唔想排咧，叫我冇试到，我冇试到。但我 check 翻，其实嗰间嘢评价唔差嘅，网民们嘅评价唔差嘅，应该食得试嘅，咁咯。咁但系如果你话喂，好似头先提话 LB 咁嘅 case， 喂，我唔介意俾钱嘅，咁你咪叫做可能去翻真系冇死错，其实去边啲地方咧？百货公司楼上， 哇！ 嗰啲 shopping 百货公司楼上系冇错，相对系贵。 嗰啲通常都贵少少。 相对系贵啲，或者嗰啲品牌相对都系比较中价位， 中价以上。 中价位，但系好少会死错人嘅。 简单嚟讲咧，要搵三千至五千嘅好食嘅，你嗰批即系你肯俾三至五千 yen 以上嘅，或者嗰个 range 嘅话咧，去走即系去嗰啲大商场顶嗰啲食肆，其实应该冇问题。 冇问题 嘅， 嗰啲冇问题。 但系问题即系三千以下嗰啲。 你话你就平嗰啲咧，就 麻烦啲 咯。系啦，反而调翻转平嘅话咧，食呢个连锁， 连锁咧就容易保证啲， 冇死错先咯，定。 但系其实真系 要试嘅话，就真系有时候 同埋真系可以咁讲嘅。睇真係要睇清楚佢嗰啲，如果你真係上咗咩 tablet 啊，或者咩即係上 OpenRise 或者直接喺 Google Map 嗰度嗰啲評價，慢慢睇清楚啦，睇多一兩個啦。其實真係睇多兩個，啲人其實有某程度上可以當指標。嗱，而另外咧就係、是、如果你睇嗰啲咩嗰啲咩必去景點嗰啲介紹咧，就嗰啲咧就 通常會細嘅。 唔係㗎，其實嗰啲又要睇下邊一類㗎。佢要睇边一类 嘅，我调翻转，你话必食嗰啲咧，我反而会摆开先。 啊，嗰啲就其实真系，你要睇下边类网，反而你又因为香，我睇咧台湾嗰啲网嘅话咧，你仲要睇下佢多唔多其他人抄啊。 嗯。 如果好多都有抄呢间嘅话咧，可以试。有好多，即系你即系见过咩？有人有好多咩？例如必去十个景点，必去三十景点，都有嗰间嘢食嘅话咧，嗰间就似样啦。因为人人都抄啊嘛。 但我唔会去咯，因为一定排队。 又唔系我去几间好似都唔使排队，我去几个都唔使特别排队。但系都系啦，就算系呢啲咧，始终都系嗰句啦。如果你系睇网啊嗰啲嚟到揾嘅话咧，睇清楚嗰啲人哋讲嘅内文。就算是真的好吃都未必啱你吃。呢样嘢就系、是，如果真系嗱，如果睇 blog 嗰啲介绍咧，你就睇清楚台湾嗰啲咧有晒一，即系佢净系介绍成 trip 旅程有好多相咧，嗰啲反而其实睇下你同佢啱唔啱 channel 啦，即系如果同差唔多口味啊，因为我试过咁样跟佢食，其实就系食喺黑门市场啊。都要已經係黑門市場啦，容易俾人劏嘅地方啦。 絕對劏，有劏 客嘅。 唔係冇劏客嗰次，因為我係食雞泡魚。 啊，鸡铺拖唔到，鸡铺拖唔到，鸡铺本身就贵。 唔系啊，因为系嗰间得嗰间， 得嗰间做嘛， 得嗰间做啫嘛。 攞牌嘅大佬， 嗰次嗰间啊，我感觉上结果系比我喺下关下关鸡铺于圣地嚟噶，嗰间鸡铺于仲好食啊。 唔奇啊， 因为其实嗰即系当然啦，个身体状况另一个问题啦。 唔系其一啦，其二咧，嗱好衰嘅圣地咧，食嘢食嘢嘅圣地啊，尤其系通常都仲通常都服嘅。 应该话特产品嘅圣地， 特产系啦， 特产圣地反而你去嗰度 比较易服，点解咧？其实日本就有呢个问，有呢个奇怪嘅，佢嘅特产咧，你 外销 唔系你卖，你喺嗰度买反而 OK， 因为特产嘛。 啊， 但系你嗰个食品嚟讲，你喺嗰度食咧，佢未必留最靓喺嗰度， 拎晒出去卖， 拎咗出去。因为嗱，今次我仙台去仙台啦，仙台特产系咩？牛脷啊嘛。 啊， 嗱。仙台站咧，佢上面有个细嘅商场仔咧，跟住有咪有条食街添啊！条食街有一半铺都系食牛脷嘅，我试咗几间，冇一间特别好食嘅，全部差唔多款嘅，差唔多味道应该话。反而嗰条食街佢一边系全部做牛脷，另一边全部做寿司咧，但寿司铺咧食多几间都好嘢嘅， 好搞鬼啊！ 啊！呢样咯，所以你所以食圣地去圣地话食某啲特色咧， 特产品， 特产咧呢样系 反而就唔好嗱，即系呢个变咗就系、是、除非你去啲高价位嘅， 系啦。 如果你系啲中低价位嘅话咧，千祈唔好去特产地食。 通常都会未必服嘅，未必，但系唔会话去， 即 系去到一啲好 咩啊？因为个心态就系你去特产品地。产地想食咧，你肯定个期望高咗啊！你期望一定高咗啊！所以变咗反而就 易失望咯， 易失望啊！ 未必系服嘅， 唔系服噶，但系唔会觉得好突出啊！ 最简单一个古仔就系、是、去咖啡去咖啡生产国度饮咖啡差嘅，点解？啲咖啡卖出咗外国， 卖晒啦嘛， 佢要钱啊嘛， 啲豆啲豆卖出去嘛， 就啲咖啡留翻啲咖啡豆度自己饮咖啡豆度切。 嗱，除非你去到最高嗰个猫屎嗰批咧，嗰批自己留嗰啲就 唔好咯， 即系其实都系同一个道理嚟啫、嗯，其实同一个道理。所以其实拣食嘢咧，其实都系嗰几都系嗰种心嗰种玩法咯。我哋其实呢啲介绍咗啲我哋点样拣嘢食咯，其实唔系真系特别咩啊。好眼光嘅，都系有啲特别，即系个人经验啦。 我完全系，我系总之就咩咧，唔好烦到我得噶啦。我系最冇要求，我一个人去 唔识， 佢唔识系啊，总之冇要求。我对我嚟讲，我有咩要求啫？ 低望到个咩都觉得食得落，嗌嚟食 最咯， 我冇问题。 放梳把咁样，即系又以难食，即系开始喺站位企食食嗰啲咩梳把面，咁食几多啦？ 唔系啊，我食咁多其实都唔系好差，都 OK 啊，好似。 我对我嚟讲，真系食落去唔会拎出嚟得噶啦。 系咯， 唔系都系嗰句啦，真系呢个真系好简单。间铺手好捻多花款嗰啲咧，唔好食噶，真系唔好食啊，真系啊，试过几次噶，其实我自己试过噶啦。越真系多花款嗰啲咧，基本上你都失望噶，真系噶，唔使谂啊。越冇乜花款，例如个汤得个底，连两种汤底都冇咧。你食拉面咧，净系得个鸡白汤，或者净系食间铺，净系得味噌汤，净系得猪骨汤，咁嗰啲就掂啦，嗰啲通常都 OK 噶啦，试过啲啦，呢个我觉得系真系万事万灵咁仔去到，真系好少，真系好少中毒啊，中伏噶呢啲嘢，呢、這个简单，间张摊牌越简单嘅越好，呢、這个系我的结论嚟嘅。 咁仲有冇？ 差唔多咯，其实都啊，仲有一样嘢，呢个就睇下你会唔要我都要啦。就系好多人，即系嗱，有一样嘢，日本好多地方都有印制级嘅，例如白明城啊、灯塔啊、塔啊啲。 已经话就已经，我已经过咗一年就好远啦。 唔系白明城，你未凑齐啊？你都未凑齐。 未凑齐啫，但系我唔系佢有本书专书俾我唔得啦。 一但本专书要钱噶嘛，有啲人唔中意买噶嘛。吓，其实真系可以咁讲，你自己买本簿仔拍子簿咁样，或者一本啲记事簿嗰啲去吸啊，即系有好捻多唔同嘅吸噶，车站会有铺头、博物馆、展览馆、商场，甚嗰啲不捻嘢都可以吸嘅，甚至其实系嗰啲巴士中继站都会有，或者甚我睇过一个 set 啊，一个 set 其实系话嗰个 set 系啲乜嘢啊？佢嘅系高速公路啊， 是高速公路，不是中继站那个，是啲高速公路自己每个公路都有 set 的，顶你个肺。咩高速公路33号啊，高速公路三十嗰啲啊，都其实原来佢有 set 笔印仔可以吸噶。 有噶， 但我唔知喺边度吸啊。 东明唔系东明 SA 有印仔吸噶。 系啊，有好多站，系好多嘅，有大部分都系应该中啲中继站嗰度吸啦。咁但系有啲就可能喺啲展览馆度吸啦。总之佢唔知喺边度会吸嘅。但系你好捻多，甚至再加埋红野三社都自己有自己嘅印仔啦，啲。神社啊，寺庙啊， 而家兴嗰啲印章啦， 乜嘢全部自己都可以，都会有个俾你吸嘅。当然，全大部分都会有个专书俾你吸嘅，即系例如御成印啊，御朱印咧，佢会可以有本簿仔俾你吸噶嘛。 系啊， 佢因为佢哋系其实例如伊势系列自己有一本书噶嘛，或嗰啲唔同。嘅神社系列自己会有本书，但你唔可能全部买晒啦，嗰啲要钱噶嘛，都系，但你未必去晒噶嘛。如果你谂住去晒周围，去晒全部伊势系列嘅，咁你又买嗰本啦，系咪？好似我咁啊，我哋咁样啦，买八明城啊、塔啊、灯塔啊嗰本书就系买印噶，都唔系三百英或者五百英嗰本嘢，都系要钱啦。但未必去晒噶嘛，我哋就话买咗本，你就会觉得你想去晒啦，系咪先？咁但未必噶嘛，你会储啊，但未必噶嘛，所以买本拍仔簿。买本记事簿大少少嘅，因为有啲可能好捻大本，好捻大个噶。 个印大啊！ 个印好捻大个噶，有啲好几大个，即系真系好似你当系 iPad 一半左右 ，iPad 三分二大细嗰啲咁嘅大细嗰啲簿仔啦，嗰类啦，差唔多噶啦。因为有啲可能四方好大件嗰啲，即系你会，因为如果你会吸印仔，就算你未必有吸印仔，你见到有阵时你都好似想吸咁啊，即系个。咩有个心态好似 打卡咋嘛， 好似打即系都打卡个心态啦，打卡啊或者即系凑热闹啊，有个凑个热闹或者叫做留个纪念咁嗰啲，因为免费噶好多，其实基本上免费噶嘛，主要都系呢啲。 个印本身免费嘅。 个印免费但系你买本书仔要钱啊嘛，咁啊买自己买本拍子簿去晒，啪啪吸吸吸，可以乜嘢系列都吸到晒，开吸一吸吸吸吸咁样。其实买本啦，因为如果唔系咧，你又要唔知喺边度攞啲废纸吸吸吸，都系储。一个草又麻烦，但你吸咗又唔想抌噶嘛先，嗰啲即系叫留喺度咁样，但系一本簿仔咁样咪会，我、哦、呢、这个又系一种，其实因为我都见过，其实有啲人外国人啊，外国人比较多人会有呢本簿仔啊，会用呢本簿仔去日本吸引，反而我未见过香港华人会用会有会买本簿仔去吸，我自己都冇添啊， 冇呢、这个唔好话习惯啦，而系好少香港人真系好少用吸引仔嘅。就算有 stand ready 呢啲俾佢玩咧，佢都好少玩嘅。 香港人嘅成分就系见到有人吸就去吸， 系 冇人吸就唔吸， 跟队就会 系啊， 自己唔会特登去嘅。 即系我会自己我知就会见到就想吸啦嘛。 同你嗰啲话俾500 yen 啤嗰块铜片嗰啲一样啫嘛，你见到人揿咪自己揿埋嗰份咯。 哦，唔系嗰啲即系纪念币啊嗰啲咧。嗰啲咯，嗰啲啊嘛。 你见到有人做咧，你会好、奇怪，啲香港人一见到有人做咧，佢跟队做噶啦。 系啊，好中意，即系买本簿簿仔，有啲咩就算系用嚟记录少少嘢啊，咁样或者用嚟记录啲印仔，其实几好用咯、啊，我觉得系咯。呢、这个系又系一啲小秘诀嘅，我都冇乜香港人会讲噶啦。咁啊，差唔多系嘛？ 差唔多啦，乜都讲晒啦，连啲连啲莫名其妙嘢都讲埋啦。 咪就系讲呢啲啊嘛。谂住 好啦，咁今次就 嗱，其实可能之后有其他嘅，应该都差唔多讲，都应该冇乜特别，其他都谂唔到，但系冇啲特别嘅啊，系啊呢样啊争咗呢个车站啊，巴士搭车呢样嘢，我啱啱就出咗事啊，我发觉 你有问题 嗱、啊，因为有啲巴士站咧，佢其实个站牌咧净系摆喺边嘅咋。佢其实系来回线两面对面车站嘅都有实时站，一啲来回位咧对面都有站嘅，但系佢净系摆一边嘅就系佢个车佢站牌，我真系中咗伏啊！呢样嘢就真系要留意啊！佢如果唔系，即系如果佢真系两边，即系你睇而家有啲 Google Map 可以好清楚噶嘛，睇到佢系来回噶嘛。如果对面咧真系去翻站牌嘅对面，你真系要去另一边咧，真系去翻对面啦。如果唔系咧，我就系咁样啦，我喺个站牌度，但系我系要另一方向嘅咧， 我上车，个车个司机佢知嘅，佢知啊，见到啊，因为我有入手咧，佢停俾我啊。但系上车之后咧，叫做即系半扭扭地嘅心嘅口吻话，唔好咁样坐，唔好咁样企啊，咁样同我讲。即系但系即系得个牌咋？香港嘅就真系唔会谂呢样嘢。香港嘅巴士站一定系两边有齐噶嘛？呢样嘢系真系即系。就算正对面都有㗎嘛，香港因为当然其实应该话啦，香港好多时都唔系正对面有站都系歪㗎嘛，嗰啲站。 对唔正㗎嘛。 对唔正㗎嘛。但日本嗰啲系即系对就对对正㗎，佢即系尤其是越偏僻少少嗰啲位呢，通常都系淨系摆一边㗎咋。即系啲细路呢，细少少嘅路呢，通常摆一边㗎咋。唔会摆晒两边㗎佢。我见过成条线都唔淨系摆一边㗎。有几个总之系啲唔系即系啲偏僻少少村啊，嗰啲村线咧， 唔少少噶啦，其实去到呢啲程度唔少少噶啦，因为唔系你始终去到超监讲呢啲 case 咧，系一啲好细规模嘅路线咧，冇乜 budget 啊， 系啊， 或者个站本身已经唔系多人用，咁先至动一个站位，动一个牌， 即系村本嗰个大岛线。 系咯，你去到咁偏啫嘛，大佬啊，咁即系唔系人哋问题啊嘛，人哋个本身嘅资源就唔够 set 咁多嘢俾你， 因为嗰个其实就唔系 set 俾货旅游人， 又唔系 serve 你嘅， 唔系 serve 游客用嘅，我哋 想街坊用嘅即系车站，大佬，你去即系你好似香港咁，你去坐人村巴，然之后话人村巴。叫你 唔系我唔系话咩，我系叫大家留意啫。我就做咗白老鼠啦，我就俾人闹嗱其实唔系真系闹嘅，吟两句咯。 不过真嘅，讲真，即系你我哋录得比真系会听嗰班点会去到咁入啊？去玩呢啲地方啊？ 未必噶，我觉得。好啊，咁呢个就真系我真系亲身经历嘅呢啲就。 好啦， 先留意啊！有时即系啲车站呢啲位咧，真系要留意睇翻清楚啲啊！好啦，咁啊，差唔多啦。 咁耐仲唔够啊？两个钟头啦，咪就系咧，又话有超交喺度，有时有啲超爆啊！ 好啊， 好，咁下一集再见啦，拜拜。